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红，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今天的节目我们打开的是大兴区的文化之门。在前不久的一次活动上，我们的记者张欣采访到了大兴区宣传部副部长潘玉峰，谈到了大兴区的文化。他介绍说，大兴历史悠久，从秦朝开始设县，后来在金朝正式定名为大兴。如果从秦朝算起来的话，有2400多年的历史。而今天呢，大兴又是蓬勃发展，日新月异，尤其是以新机场的建设最为世人瞩目。所以从文化方面对大兴的定位是京南古苑右，东方新国门。我想我一提到京南古苑右，很多人都会想到男孩子吧。下面我们来听听潘部长是怎么说的。 南海子这个地方呢，它是皇家猎场，元明清三朝的皇家苑右。苑右形成在这个明朝，鼎盛在清朝。清朝的话，这个南海子就达到了216平方公里，包括建了4座行宫，像团河行宫、南红门行宫、新衙门行宫、旧衙门行宫，特别是在团河行宫设立了军机处，还有一些附属的这个设施，比如像德寿寺、永穆寺、宁佑庙、园林宫等等，都配套设施，房子达到了3万多间。那么当时就在清朝的这个时期，就形成了以紫禁城为核心，三山五园和这个南海子为辅助，叫三足鼎立的皇权中心。特别是这个团河行宫设立了军机处，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游幸的地方、围猎的地方，它还是处理国家大事、接见外国政要的地方，那就是个国事活动的重要场所。你看像德寿寺，它在这个顺治到乾隆前后这两位皇帝中间差了120年，分别接见了50达赖和60班禅。那么那个西藏纳入咱们国家的版图并且稳定下来，据历史可考，主要是在清朝。你看这样德寿寺，它就不简简单单是一个寺庙，而是一个国家统一、稳定、团结、和谐的一个重要场所。所以这样的话，它这个南海子是我们就大兴就特有的一种就传承和传播优秀历史文化的一个主要的阵地，就是说这个南海子文化。 那现在那还有多少遗迹啊？ 现在都是这个遗迹，应该说叫很少了。那个，但是呢，我们通过这2年的那个努力，在国家文物局和市文物局的这个大力支持下，我们对团河行宫和德寿寺进行了抢救性的叫恢复。目前等于是已经基本。叫完成了这个修复的这项工作。那么我想随着这个再有一段时间，不仅仅是房屋要修复，更重要的是让历史文化传承的内涵在这些房屋里面要得到体现。南海子文化虽然既是我们优秀历史文化传承里面重要的场所，也是皇家苑右在全国范围内的一个典范。 那么从辽金元明清算下来，最起码是一千年以上的历史。所以我们把这个，我们第一个定位从历史中走来，我们叫京南古苑囿。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我们打开的是大兴的文化之门。潘部长介绍说，从文化方面对大兴的定位是京南古苑囿，东方兴国门。 东方兴国门实际上是面向未来的一个布局，那就是因为新机场落户在大兴。那么原来是新机场是叫建，那么到明年2019年的10月1号就实现首飞，又正值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所以这个新机场的这个建设将成为世界上叫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国际性综合枢纽。它不仅仅是有这个飞机，它还有高铁，还有轻轨，还有高速。实际上是第一次尝试咱们的那个高铁叫地下穿越新机场，实现无缝的链接。所以它应该是这个就是从机场本身，它是一个国际化的综合立体枢纽。更重要的是，它是首都南部地区的一个新门户，代表的是国家的形象，那么它就是兴国门。所以这样的话呢，兴国门代表的是未来。所以我们从那个大兴区整体这个布局的角度，而且从南海子到这个兴国门都在南中轴的延长线上，对吧？ 对。 所以我们说这个从历史中走来，向未来走去，京南古苑囿，东方兴国门。 我们现在这个魏善庄不是就正好在南中轴路上，是吧？这南中轴路文化主要有哪些呀？ 它实际上这样，就说这个，我觉得不能简单的去概括说南中轴路的文化是什么。这里面就牵扯到我们区里面，从整体的布局考虑啊，说应该是哪几种文化是大兴的特色文化呢？所以我们梳理了5种，叫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文化、创新文化、红色文化和馆藏文化。馆藏文化指的是，就是博物馆的馆，藏品的藏，馆藏文化。 嗯。 那么那个南中轴延长线里面，馆藏文化的特征非常的明显。 潘部长介绍说，大兴的南中轴路文化以馆藏文化为代表，其中最具典型代表性的就是位于南中轴路上的魏善庄镇，有君天坊、月季博物馆、坦博兴善院、宜德文化园、洪文博雅艺术博物馆等9个博物馆。这9个博物馆在南中轴路上形成了一个泛博物馆群。以洪文博雅为例，收藏的主要是唐卡和红木家具，尽管是私人的收藏，但现在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向公众开放。并且在魏善庄这个地方，不仅有馆藏文化，月季小镇魏善庄也是生态文化的一个典范。另外呢，潘部长还谈到了大兴最有名的西瓜和大兴的历史发展，还有和永定河文化之间的关系。 说我们的那个西瓜，光西瓜节办了有30届，今年是第30届，也就从最开始真正的卖西瓜到现在以瓜为媒，实际上是品牌，实际上是通过西瓜的一个媒介去展示大兴，去这个传播大兴，是吧？ 嗯，咱们这个是因为这个土地它比较适合西瓜种植，是吧？ 哎，你还别说，这个问的特别专业。 因为那个大兴啊，说什么好吃，一般会说西瓜好吃，梨好吃，樱桃好吃，桑葚好吃，你看葡萄好吃，就这些水果，你看大家都有一个特性，也就是说必须要什么，要甜，要脆，这样的话，实际上大兴区整个1059平方公里的这个土地啊，都是永定河的冲积扇平原，特别是这个北整个这个大兴的南部，是这个永定河的老河床，老河床的那个土地的这个性质就是沙性，就沙性的那个土地最大的特点就是吸收温度快，释放温度快，而快和这两个快之间就形成了这个糖分凝结的一个叫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个你看这西瓜沙瓤脆甜， 我的闺女 就说到这个西瓜，哎呀，特别是说现场的这个西瓜摘下来就吃，哎呀，那个好吃，我想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它就是特定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这个地理条件和这里的环境造就了这样的一些品种。为什么在这个整个南部地区没有蔬菜啊？蔬菜对水的需求量很大，它适合粘土，所以整个大兴原来是农业大县大区的时候，北部地区主要是蔬菜，特别像西红门、银海、旧宫，原来都是整个北京的南菜园，种的都是蔬菜，包括像西红门的这个心里美萝卜，那跟水果一样，包括大白菜，原来在冬季北京的那个大白菜应该说都是主要的这个咱们就吃的这个菜之一，是吧？所以这个永定河，我觉得永定河文化可以用从这么几个方面来体现它吧。首先它是一个历史的这个文化积淀，那么那个整个北京如果是说永定河在北京范围内啊，分成三段的话，第一段是山区，第二段是山前区，既有平坡也有落差，那么到了大兴就是平原段，平原段的话55公里，永定河历史上的那个名字主要的这个有无定河、浑河，你想这两个名字就能够反映出这条河的这种不确定性，无定河嘛，今年流这儿明年流那儿，你想它就是条亥河吧。那么在清乾隆年间，实际上就是在历代治河的基础上修建了现在的左堤，应该说从清朝乾隆年间开始到现在，永定河没有再泛滥过，特别是在北京地区，所以永定河它本身就是一个叫不怕困难，叫创新的利用各种方式和方法，是吧， 就是治理好了 去治理河道，保护一方平安这样的一个创举，所以这个乾隆年间赐名永定河。你想在永定河的那个沿途这55公里，大兴范围内55公里，有很多的遗迹，包括河神祠啊，包括这个咱们的闸坝。目前我们等是，借助这个北京叫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永定河在三代里面，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我们也在对遗址进行保护，对地下的遗址进行勘探。对已经出土的文物进行保存和展示，同时呢，我们对一些设施，比如像河神祠，或者一些坝，或者一些这个，就是这个治河时候历史的一些遗迹，就怎么能够让它具象化的再展现出来？包括我们考虑到，是不是可以在永定河的这个沿线打造这个，就是永定河文化历史雕塑大道。因为把这个历史的这个文化元素凝结成雕塑，具象化的展示出来，通过它来讲永定河的历史和故事。完，这是一种吧。另外的那个永定河，它本身的那个底色是生态，特别是这个咱们看报纸，等于是这个北京、天津、山西、山东、河北，应该是四省一市叫联合治理永定河。如果是按照那个咱们愿景设想的，到2020年，永定河可以通水。那样的话，你想啊，一波荡漾的那个河水， 再加上那个两侧的这个一片绿色，在脚底下的这个叫姹紫嫣红的鲜花，应该说它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生态景观。我想生态景观的美，它不就是这个我们在追求发展过程当中能够让老百姓最大获得的一个基础所在吗？那你想那个这是生态的，那么它赋予农业的这种特色，刚才咱们也聊到，那你作为这个永定河的冲积平原老河床，就这个养育或者培育了大兴的这种特色的农业资源。大兴的西瓜为什么好吃？永定河的河水，永定河的河床滋润的呀。梨怎么脆呀？樱桃怎么甜呀？桑葚怎么美呀？你想，都是永定河这条母亲河赋予大兴这样的一种特殊的这个资源，所以我们保护它，我们也去建设它。永定河包括这个南海子，还有凤河，这凤河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我们打开的是大兴的文化之门。我们的记者张欣还采访到了大兴区文化馆非遗部主任赵玉良，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多次介绍过明朝时从山西往大兴移民来的凤鹤文化。但是赵老师介绍说，在大兴的永定河冲积扇平原上曾经生活的不仅有当年的山西移民，还有因为农业生产而聚居而来在这里繁衍生息的居民，还有基于农业生产而产生出来的丰富的民间信仰和花卉品种。 民和一块，因为这永定河它泛滥，整个大兴平原，实际说整个北京小平原都是永定河冲积扇冲积洪冲积平原。永定河它发口子发水，从上游带着水慢慢淤成那个平原啊，再往远的不说了，就是然后说筑堤束水以后，它再发口再发水发大水，然后它也一淤啊，每一次它就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是这个什么呀，叫泛区。这个泛区呢，哎，它这个人原来的人就没了，后来然后到我们就都知道，都知道，然后就朱棣哎这个迁北京，迁北京他移民这个地方移民很少，然后就从山西移民，这个我们都知道了。但是永定河西堤沿岸这些人还不是这批，他刚才是余承东注水之后，清中晚期之后。是大部分是从河北山东过来的，他是这批人。这儿因为永定河老发水，他原来他有三户两户给冲没了，那么然后他这些形成大片的土地，大片的沼泽地，怎么他就是这些可以很好的利用起来，然后就慢慢有人这个聚集起来了，他形成了村落，逐步形成村落，包括他筑堤束水，筑堤之后他要看这条河堤，它堤防是很重要的，它要是沿河设置这个厅铺，它就看着河兵，国家正式编制了，叫河兵。上年前我去采访了最后的河兵，他就是这样。他这个老河兵，他是一人开始慢慢形成一个村儿，什么形成从黄村、北郎村到宜华，形成N多以铺为命名的，韩家铺、刘家铺、什么严家铺，这形成了那么多村子，形成是很多村落的文化。这是民俗当中一项村落文化，然后与之相适应的生产生活习俗。那么它既在永定河沿岸边上，它就要它这个种的这些东西，这农作物它要适合当地的生长啊。你比如说早期的它这个那个透滴水，因为永定河地上河，它透滴水特别多，春天秋果它形形眼眼白花花一片，怎么办？附近的老百姓就有相当一部分人，就是以熬削为业，熬削那碱的就是一种削，咱们说的碱是一种削， 熬消一夜，把那个白的发下来，用把它用水过滤，然后把水蒸发掉，就可以消，工业就是工业原料，你再熬消一夜。再有一个，他想找个地，他有芦苇，大片芦苇，他有芦苇之后，就这个芦苇，他就有一砍伐，就是做芦苇为业。一个芦苇，他堵河堤的时候决口吧，做一个防汛的必备材料，这一个。再有一个农村建房建筑材料。那么，然后到六七十年代，然后就利用修了一条永定河灌渠，从上面开始修，三年代开始往修，一直到灌渠怎么着？咱们这儿沿着这个永定河堵堤，一直到咱们榆房这儿了。沿着灌渠，用的永定河透堤水，然后当时用这个制碱，它有一套办法，有用大水压碱呀等等 N 多办法，然后形成中道子，两种道子，就是中道子，哎。整个永定河整个大兴地区，当时到70年代80年代叫做真是江南鱼米之乡，种稻子那产做的特别好，包括南园稻和天津小站稻是齐名的，现在没了，但是80年代以后它的地下水位下降，工业污染的问题，南园稻这个南园实际是一个永定河故道，然后再说民俗这块儿，到过年过节的过法，他起俗啊，他要拜土地啊，拜各种神仙，包括各种民间花卉的产生，哎，因为刚才说这个祭祀，你比如在永定河沿岸，它有龙王庙，他要祭拜各种神仙，是吧？他就有相应的花活动，然后再往里，他就有相应的要其他庙宇了，观音庙、叫娘娘庙、老爷庙，啊，药王庙。等等一系列，然后它有庙会，它有庙会，庙会它又产生附属物了。庙会的主要活动啊，它分三项，第一项是祭祀，啊祭拜；第二项花卉活动；第三项物资交流。庙会当中这三个主要的内容，是这三项，是吧？这个花卉就出现了，大兴，特别是大兴中部地区、南部地区，就是这个地区。花卉活动为什么特别多？就是这样，它庙多，没有庙不成村，有这些庙，它要有办法庙会，然后庙会当中它要有大量的花卉活动、花卉表演。这个花卉表演，一个是用来酬神，一个用来酬那个愚人，啊，谢神仙，然后让老百姓高兴。同时还有一个各村之间，他要互相的争夺他的发言权、话语权。是吧？我参加这个花会，我让村在那庙会，我们村这个高桥会露一脸儿，我们村牛。 对， 我是花会当中一个人，啊，我为大伙儿干活了，这事为咱村争点了，我牛。 是 啊， 这一种展示， 一种认可。是这样的。哎，所以他就形成了这么多 N 多的。 秦九诗书里的魏晋名士群像，春秋烽烟中的千古一时之魂，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中国故事板块7月14至8月1日广散赵氏孤儿深情亮相，详询665-0000。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享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 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耍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馆，0168685858，68685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十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欢迎您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打开的是大兴区的文化之门。上半时段，大兴区宣传部副部长潘玉峰谈到了大兴的南海子文化、南中轴路文化等等。他说，实际上从总体上说，他们更愿意将大兴的文化特色阐释为五种，分别是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文化、创新文化、红色文化和馆藏文化。 就大兴的这个文化呀，就它是五种嘛，所以像那个永定河、南海子，包括凤河，它的那个文化形态都不是单一的，它应该是若干种文化的现象在同一个文化的这个区域内都得到体现。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统一的把它那个梳理为五种，就优秀传统文化。你看，像刚才说到的这个永定河的这个历史文化，包括那个南海的历史文化，实际上都是优秀传统文化里面的一个部分。那个包括创新文化、生态文化、红色文化和馆藏文化。 嗯， 所以那个这也就牵扯到我们的那个定位是金莲古院右，东方新国门。我们的文化形态是这五种。那你这么多这个文化，实际上是在整个大兴区范围内都散落的。那你从那个文化的那个建设角度，你总应该有着力点。所以我们的那个空间布局啊，目前我们确定的是一带一轴三节点。这个一带呢，就是北京市西山永定河文化带，那么它是以那个永定河作为支撑点。一轴呢，就是南中轴延长线。三节点，永定河、南海子、新机场。那么凤河文化呢，是这个我们就是优秀传统文化里面的一个部分。那么那个接下来主要是要围绕这三个节点来进行建设，比如说像那个南海子。那么目前刚才您也问到说它那个遗迹都有什么，确实遗迹很少。那么那个历史的那个文化底蕴很深厚，遗迹很少， 那这两个之间就有矛盾了。那么弥补这个矛盾，我们用这么几种方式。第一个，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原有的这个遗址进行修复。那么目前做的，像团河行宫，像德寿寺，就属于修复。那么不具备修复条件的，那么我们叫保护，遗址保护。比如说像昆仑石，比如说像那个亮音台，这些呢暂时不具备去恢复它这个条件，我们把遗址很好的保护下来。保护遗址的话，一个是对它本身，另外对它周边的那个环境，就避免遭到新的破坏。 哎，那现在那边是不是也有动物园啊？那个南海子那边有吗？ 南海子那边还真有个动物园。 嗯，它是属于对传统的一种继承吗？ 我觉得它不仅有对传统的继承，也有生态文明的一种延续，更有国脉昌盛的一种体现。它那个地方，您刚才问到的那个南海子里面是那个麋鹿苑。麋鹿这个动物很特殊，就叫咱们俗称叫四不像啊，四不像。这个麋鹿啊，在南海子那个地方，实际上就从那个动物衍生和那个这种那个发展，那个地方有三地，在全世界应该像这样的地方都不多。怎么个三地啊？它是这个麋鹿这个种群的一个种养地，也就是出生的地方，它是麋鹿的灭绝地，也就在那个地方。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仅有的12条麋鹿 带走了， 被带到了英国，这个地方从此麋鹿灭绝。 而且他们带走以后，好像中国整个的都灭绝了，应该是 没有，因为本身它的种养地就在这个地方，就没有，中国就没有了。所以那个它又是那个麋鹿的回归地，种养地、灭绝地、回归地。从那个动物的那个衍生和发展里面，就应该这样的地方不多。那么那个为什么说它这个麋鹿的那个生存的那个要求啊，就要求生态环境好，它的这种衍生和发展，它的这个健康与否，实际上在体现着你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的水平和质量。另外呢，为什么说它是这个？咱们不从动物学的这个角度去这个分析和研究它，为什么灭绝呀？那就是弱国被欺呀，你无法保证自己国家能够安全和稳定，能够在世界上有你自己的话语权，有你自己崭新的形象，那么就是弱嘛。 对。 那么麋鹿的这个他乡迁徙，那不正处在咱们国家很微弱的这么一个特殊的阶段吗？那麋鹿为什么回来呀？那就是国家经过了这样的一段纠结以后，它不获得了一个崭新的发展吗？ 是。 如果 这国运 是吧，你国运昌盛，你才有能力让它回归。你因为国运昌盛，你才能保护它在这里不断的发展。你只有国运昌盛，你才能说生态环境是我们建设的本底。你不然吃不上喝不上的时候，生态环境似乎它排不到第一位的位置。就像总书记提出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绿水青山就是生态的本底啊，那就是所有发展的那个叫什么体现所在，也是我们能够传承能够给子孙就保留的最宝贵的这个资源。所以这个麋鹿苑这个地方啊很有意义，我们并没有把它刻意说非要赋予它一种什么样的那个文化使命，而是它本身就在诉说着国家的发展和变化，就承载着这样的一种文化使命。所以它本身也是这个就咱们全市中小学的这个科普教育基地。我想让孩子们在那个地方得到的那个不仅仅是生态文明的教育，是动物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在那里感受到国家的发展和变化。 现在有多少只啊？大概 现在咱们那个麋鹿苑里面呢有150多只，而且每年等于是都会就分批次的向那个全国各地去输送这样的那个麋鹿。 嗯， 像现在江苏的大丰那边可能应该更多，我没有去过哈、啊、据这个材料上那个反映啊，有这个大约2000头左右，而且现在正在那个尝试着让麋鹿啊 就叫什么原始生态化，也就是让它能够让它叫什么叫不是圈养而是放养，当然放养也是在一定保护区的范围内。 嗯， 而且这个咱们这个地方等于是作为这个麋鹿这个种养，不仅仅是这个刚才说的这些内容，它每年一度还有麋鹿生存状态的一个分析和全球报告的发布，每年都有，而且每年一次围绕着麋鹿召开的一个全国性的大会。 嗯， 所以这个地方这种由麋鹿衍生出来的生态文明的这种文化是吧，这种那个就是在中国这个整个发展过程当中，就历史的这个书写这个衰弱和兴盛的这样的一种那个红色文化的传承，我理解啊，这就是红色文化，社会的正能量嘛。 红色文化就不只是当年的这种抗战啊什么。 抗战是咱们那个红色文化里面最最重要的一部分。 这 样的一个基础。 是属于平西根据地吗？ 我们属于平南。 平南。哦， 实际上从真正的战斗来讲，像平北、平西，可能比平南和平东要更加激烈。但这边我们的那个在这个解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我们有700多位烈士。其实这些烈士诉说的不就是保家卫国，为了这个人类社会的这种自强不息、稳定老百姓的幸福，实际上在做这种付出嘛。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我们打开的是大兴的文化之门。刚才潘部长介绍了大兴的传统文化红色文化，那么创新文化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这个创新文化呀，就更多的那个体现在那个科学技术的发展上。那比如说像那个，特别是2010年，等于是我们大兴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叫行政资源整合，应该说就是北京市从那个创新文化的落地和具体产品上体现，亦庄肯定是不仅仅是咱们那个北京的龙头，也应该是那个全国的那个典范。所以这样的话，等于是我们在这个通过这个行政资源整合以后，实际上就产业的这个创新就由亦庄拓展到了大兴区。目前整个的这个大兴的这个叫工业或者叫产业的空间布局是2区5园，两区呢就是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这边是临空经济区，正在以新机场为中心的临空经济区。5园呢，像那个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新能源汽车基地、军民融合产业园、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和生产生活性服务产业园基地。这个生产生活性服务园呢，它并不是一个空间的概念，应该是一个现状的。那么从地铁4号线到这个地铁的这个亦庄线沿线的那个周边资源等做一个整合，就推动一个产业的形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像那个装备、汽车制造、生物、新媒体，那么毫无疑问都是创新领域的前沿。比如说像咱们那个从广播电视这个领域最知名的企业之一叫北京星光集团，那么那个它的那个前身其实上是做一个 叫照相器材的一个很小的加工厂。所以我们说这个它的创新经历了就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最简单的加工照相器材，第二步它为这个其他的企业加工灯具，第三步形成了它自己的这个产品。目前实际上它是在产品的基础上提供综合配套服务，所以它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就离不开创新。星光的那个创新不仅仅体现在它的这种那个就历史沿革过程当中不断的丰富它自己的内涵，而在于它还开创了一个专业灯光。在星光还没有这个和北京广播学院战略合作设立灯光班的这个之前，在大学里面没有一所大学是有灯光专业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一个企业一场历史性的社会实践推动了一个专业的这种诞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离不开创新，因为真正的说灯具应该怎么创新，说我在这个设置过程当中我的设备应该怎么创新，可能更专业的应该是让更专业的那个人员来介绍这个东西。我的理解就没有创新就肯定没有科学技术的落地，也就不可能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是 你要包括像刚才说到的西瓜，如果是简单的种西瓜，西瓜应该是在地上趴着的，那么现在的西瓜既有这个立着的也有趴着的，既有方的也有圆的还有扁的。我想这里面不仅仅是这个农业那个技术的一种变化，核心还是技术里面的创新。包括现在大兴的西瓜虽然种植的面积应该说和往年比有所降低，但是呢作为西瓜的品质或者是领先于全球西瓜品种的落地种植规模化生产依然是走在全球前面。那天我看那个一个材料说全球有1000多个西瓜的品种，说都在就是中国有种植，其中有1160多个主要的品种在大兴都有规模的生产。你想这个我想不就是农业的创新吗？ 就是现在种植面积小了，但是实际上产量什么的都科技啊产量都提高了。 它这个东西啊就是种植面积小了呀，它那个可能也是几个方面的因素，比如说你本身土地的利用的方式在变化，然后地区的叫功能定位在发生的变化，包括就是市场的需求和咱们的种植成本之间的变化，可能是若干个方面的。因为真正如果是要种得好，我想对于土壤的要求应该是很高的。那么您想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土地面积内，你每年两茬你都在种这个西瓜，很显然土地的伤情是供应不了你西瓜成长需要的。那好了，那西瓜面积的减少也和保证西瓜品质的需要，你等于是什么土壤要这个有间歇。那样的话如果是有10万亩，那5万亩我是要调整的，5万亩今年种5万亩明年种的话它也是影响，因为西瓜品质你要提高，那么你对这个土地的种植面积你可能会和西瓜的这种种植品质之间做一个优化和调整。 潘部长很自信地说，以西瓜为代表的农业和以月季为代表的休闲产业仅仅是大兴文化的一部分底色，新机场还将引领大兴走向未来。 如果是因为一个瓜认识了大兴，那还是一个农业的形态，因为一朵花月季花认识了大兴，实际上是实现了大兴产业形态的一个延伸。如果一朵花依然有农业的成分，但它更多的应该是工业深加工，但最核心的一定是它的都市休闲。所以第三产业实际上实现了产业的这种延伸，一座新机场叫根本的改变了大兴，大兴就从新机场走向未来。那么那个原来对大兴的定位，你说农业大县农业大区赋予你的指标都和农业有关系，那么北京的新版城市总体规划给大兴的定位是3区1门户，3区 面向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示范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引领区，城乡深化改革综合先行区，首都南部国际交往新门户。你想三区一门户的定位里面，农业肯定不应该是它的核心，农业的基底，农业的品牌，就农村和农民一定是在整个这个三区一门户的这个规划建设里面，它是其中闪亮的一笔，色彩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这个一个瓜了解了大兴，一朵花丰富了大兴，一座新机场引领了大兴走向未来，我们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就充满自信的就当下大兴的一种形象。 好了，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朱红，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品质保证，盛夏狂欢相约周末，7月的逢每周五周六周日来电订购，即享95折优惠，同时周年庆购物券也可以使用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别忘了使用周年庆购物套券。